又是什么呢？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，造成生态灾难。 这么严重啊？ 当然了，我国相关法律规定，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，否则就是违法。 啊，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之地自古就是京城手艺文化名城，一京二卫三通州，北京是老大，天津是老二，这通州啊就是那老三了。请听长篇小说《金门脸子》，作者刘少棠，演播燕姬轩、齐克健。 这一天，古的顺子买了一口肥猪，奖给十斤肉票，晚上大开荤，请我喝烧酒。饭桌上一大盆粉条肉筷子，又炒了一盘鸡蛋和一盘豆角，拌了一盘子黄瓜和一盘子西红柿，一瓶烧酒，倒满一只兰花饭碗。他喝一口，我也得喝一口。他家严守陈规旧俗，男人喝酒，女人不能上桌子。春尾盛一碗饭，加几块肉和几筷子菜，蹲在门口吃。顺的嫂还要随时送汤添菜，坐在锅台上吃。我跟古大顺子正喝得酒酣耳热，古玉山来了。 二叔，您别进屋里去。 淘气的小丫头春伟假装惊惊乍乍。 刘家大叔正在我家吃饭呢。 我找的就是他。 你不怕他的晦气冲败了你的官运吗？ 哎呀，我是来给他报喜的。喜从何来呀？古大顺子在屋里高声问道。好，是这么回事儿。首长到渔场吃全鱼席，叫我给刘家大兄弟捎来几句话。古玉山站在窗根底下，不见其人，只闻其声。如果刘家大兄弟胜利完成这个任务，不调回市里，至少也得调到县里文艺创作班子，啊，那就享受敌我矛盾、俺人民内部矛盾待遇了。我一听古玉山说出这位首长的贵姓高名，便恍然大悟了。此人是个造反起家的新贵，不学无术，品质恶劣，却被委以重任，独当一面。于是倚仗权势肆意玩弄女性。古玉山的那个渔场盛产鲤鱼、鲫鱼和甲鱼，此人每到周末都来渔场大捕。他有个女儿下乡插队，不过是为了镀金，忽然想写长篇小说，却又错字连篇，词不达意，听说我在榆林村，便想叫我替他女儿捉刀。 兄弟，这可是个美差呀。 古大顺子一边递给我酒碗，一边眯着眼睛观察我的脸色。我喝了口酒，吃了一口菜，摇了摇头说， 我不会写。 阴沉着脸，眉毛拧成了个疙瘩。窗外古玉山着急了，他说， 你念过大学，怎么能不会写呢？啊，书读的越多越蠢。 古大顺子替我答道，他原来是个作家，写小说是他的老本行啊。 哼，什么藤接什么瓜， 什么阶级，说什么话？他那只柚子号的笔呀、啊，写不出香花来。 那我该怎么跟首长回话呢？ 榆林村的老贫农不许挂羊头卖狗肉。 古玉山走后，古大顺子看看我，我看看古大顺子，放声大笑，开怀畅饮。秋收大忙时节的一个上午，看清的邱二蔫子坐在堤边一棵散柳下歇脚，正大吃大嚼一根甜棒。忽然一辆上海牌小卧车从运河大桥上疾驰下来，一溜烟上了堤，眨眼之间到他面前紧急刹车。从车上走下一位头戴鸭舌帽的同志，夹着个鼓鼓囊囊的公文包。 啊，请问这是榆林村吗？ 头戴鸭舌帽的同志是个四方大脸的高个子，又是铜锤花脸的大嗓门，直通通地问邱二蔫子道。邱二蔫子慌忙手扶着吃到半截的甜棒站起来，点头哈腰地问道： 同志，您找谁呀？ 头戴鸭舌帽的同志说出了我的名字，又问道：他住哪条街哪个院子呀？ 您看。 邱二蔫子抬起甜棒，一指沙岗上的鬼宅。 抄近路，是一片柳棵子地。这汽车开不过去。您得进村见胡同就拐，绕远走大路，看见门外有一棵歪脖子树，那就是他家了。 好，谢谢。 头戴鸭舌帽的同志又上了车。汽车刚要开动，邱二蔫子怯怯生生地问道： 您是哪个部门的？这找他有什么事儿啊？ 头戴鸭舌帽的同志不肯公开自己的身份，却反问道： 你是他什么人呢？乡亲，哥们儿。 邱二蔫子胆小怕事，见官心里就发慌，后悔自己刚才不该多嘴。 这些年他在村里表现如何呀？ 头戴鸭舌帽的同志又追问了一句，脸上掠过一抹难以捉摸的微笑。 他人缘挺好，干活顶不上个老娘们儿。 邱二蔫子吞吞吐吐，躲躲闪闪。 他住村东北角，我住村西口，我不常见面。 听说他一直在写书。这位头戴鸭舌帽的同志换了个题目，又追问道： 你 邱二蔫子吭吭哧哧，哆哆嗦嗦， 您找治保主任打听去吧。啊，好，再见。 戴鸭舌帽的同志挥了挥手，汽车走了。邱二蔫子才发觉冷汗湿透了身上的汗摊，他闷住胸口，按住心跳，定了定神，撒腿想跑，刚一迈步却又栽了个嘴啃地，原来腿软了。他家住在村西口，光秃秃三间土房，鬼儿娘出家30多年，没过上一天松心日子，不到50就衰老得瘦骨伶仃，满脸皱皱巴巴，头上箍着个蓝布头巾，正在门口咕咕叫鸡，叫一声喘一会儿。 鬼儿娘！ 邱二蔫子跑到家门口，上气不接下气，干锅鲍鱼大张嘴。 公安局来抓刘家大兄弟了。 鬼儿娘像被砍了一刀。 你听谁嚼舌头呢？ 我亲眼得见啊。 邱二蔫子满脸哭相。 一辆抓人的小卧车就在我眼前停下来。 公安人员还下车跟我调查了老半天，我跟他磨破嘴皮子给大兄弟求情，嘿，白费了唾沫。 他犯了什么罪呀？ 鬼儿娘脸色惨白，瘦弱的身子哆嗦的像风吹枯草。 写书，嘿嘿。 秋二蔫子唉声叹气， 你说刘家大兄弟也真是人还在心不死啊！啊，当年不就是为了写书遭的罪吗？怎么明知故犯，这不罪加一等呢？ 桂儿娘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，昏倒在地上，面如死灰。那辆上海牌小卧车早已到达我那荒芜寒舍门前的歪脖树下。头戴鸭舌帽的同志又下了车，看见一位50多岁的老大娘正在柳篱上摘豆角。哦，请问这里是作家老刘的住处吗？头戴鸭舌帽的同志又是当头一炮，摘豆角的老大娘正是顺大嫂。他们在我的院里开出一片小菜园，古大顺子平齐下种，春尾浇水施肥，柳篱上爬满豆角秧。顺大嫂摘下瓜豆先让我吃头份，我是不劳而食。顺大嫂虽然是个妇道人家，却比秋二蔫子精明得多，警觉地斜了鸭舌帽一眼，沉着脸问道， 你是什么人？找他干什么？ 头戴鸭舌帽的同志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，忙堆下笑脸答道，哦，我是落办的工作人员。 什么叫落办呢？ 顺大嫂听着耳声又皱起眉头。 你有介绍信吗？ 头戴鸭舌帽的同志掏出了工作证，双手递过去说，我们落实政策办公室决定，接老刘同志回北京去，准备改正他57年被错划右派的问题，恢复他的党籍和工作。 天哪！ 顺大嫂都在大街上的豆角纷纷落地。 当真？ 头戴鸭舌帽的同志连忙弯下腰捡豆角，笑呵呵地说，中央已经下达了文件，不是我空口说白话。 他难不死，他熬到了出头之日了。 顺大嫂扑簌簌躺下泪来。 我家老头子早就断定，早晚有一天他要时来运转的。 大娘，您能带我找到他吗？头戴鸭舌帽的同志口气更恭敬，声音更柔和了。 好同志，你大老远的给我们送来了喜信儿，还能为你跑腿儿啊。 顺大嫂撩起大襟儿，擦干满脸的泪水， 我去找他，你们摘黄瓜吃。 说着就像脚踩一朵彩云，飘飘悠悠走出柴门。半路上遇见了跳嫂，跳嫂肩背一只箩筐，正从菜园里买菜回来，迎面看见顺大嫂像喝醉了酒，脚步依了歪斜地走过来，拍手打腿，他大笑起来。 哎呦，我的娘子，你偷喝了几两猫尿啊，走起路来风摆柳。 跳嫂和顺大嫂是亲妯娌，妯娌之间不应随便玩笑，跳嫂顽皮无赖，偏要从娘家那方面论名分，姐妹之间见面就能耍贫嘴，一串串粗话男人听了都捂耳朵。顺大嫂抱住路边一棵老榆树哭着说， 啊，北京来了，小卧车接刘家大兄弟回去，官复原职。 跳嫂把这一筐菜扔在路上，转身就跑，大喊大叫， 哎呀，刘家大兄弟又一步登天了。 小小的榆林村弹丸之地，他这一嗓子就像搬起一块大石头投入一池春水， 家家户户都惊动了。这几天菜园子的园头古大顺子一直叫我掌秤卖菜，鬼丫有了喜，我卖菜他收钱。恰巧这天古北大带着几个男劳力，春伟和几个年轻姑娘都在菜园子里抢摘秋黄瓜供应县城菜站。听见跳蚤的喊声，蹲在菜畦里的古大顺子猛直起腰，手搭凉棚张望，古北大和春伟早跳到菜园子门口。 婶子，刘大叔怎么会一步登天？正二的和尚我摸不着头脑。 春伟抢先问道。跳嫂风风火火扑上前扯住我的胳膊。 兄弟，云开日出天睁眼啊，上级的人前来接你进京，十万祸急，赶紧上车吧。 我像掉进了闷葫芦里，并不信以为真，但他一笑说，你是白日做梦，我不想跟你发疯。滴滴，汽车一阵鸣笛，带着一股子尘烟出现了。 你看呐，兄弟，有肉不能埋在饭里，你坐上小汽车，沿河十几个村子转几圈，20年低人一头，今儿个也该扬眉吐气了。 那位头戴鸭舌帽的同志是个急性子，他见顺大嫂10分钟之内没有把我找回来，便亲自乘车进行搜寻。菜园子门口这一群人，只有我戴一副近视眼镜。他下车就向我走来，他问道，您就是作家老刘吧？我早已被割掉作家头衔，名不正言不顺，我答道，啊，我是老刘。他热情地伸出双手说，哎呀，负责同志等候跟您谈话，请您马上动身。哎，同志，慢。古大顺子挤上前来，哎，大喜的日子，喝几杯水酒，吃过商务饭，咱再走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头戴鸭舌帽的同志连连摆手，负责同志一位老刘同志准备了便宴。古大顺子脸一冷，他说，那就不敢高攀了，嘿，转身退到人群后面。我见古大顺子像被兜头浇了一瓢冷水，心疼了一下子，我连忙说，大哥，八字还没一撇呢，有酒等我回来再喝吧。啊， 哟，您这一走哪年哪月回来呀？ 鬼烟儿舌尖带刺儿。 往后您出门要坐飞机，可是咱们榆林村又没有飞机场啊。 废话。古北大粗声大气地吆喝他的媳妇儿，大叔，您这一走就忙起来了，咱们爷儿俩难得见面了，等东闲时间我进城看望您。 大叔家门口至少有两个站岗的，能让咱们进去吗？ 春伟眼里噙着泪花，却还要跟我耍笑。春伟，你也学会了油嘴滑舌了啊！古大顺子喝道，兄弟，上车吧，别叫上级等久了，怪你摆架子啊。老刘同志，请。戴鸭舌帽的同志打开车门，我向古大顺子投去告别的目光说，大哥，我走了。走吧。古大顺子眼圈一红，把破草帽压到眉梢，遮住了眼睛。写了20年，要多写几本书，也别累伤了筋骨。他沉重地挥了挥手，快步走回了菜园子。 稍后，欢迎继续收听刘少航创作的长篇小说《荆门帘子》。

顺子眼圈一红，把破草帽压到眉梢，遮住了眼睛，对我说：“歇了20年，要多写几本书，也别累伤了筋骨。”他沉重地挥了挥手，快步走回菜园子。古北大说了声：“您到北京有了着落，给我们写一封三言两语的短信。”他不敢再看我一眼，掉头而去。春伟张嘴想说话，眼睛里却淌下了泪水。他一扭身，跑进了菜园，钻进黄瓜架里。鬼烟儿转过脸儿，低着头，哽咽着说：“ 大叔，过几个月我就……您别忘了给孩子起个名字。” 我百感交集，心乱如麻，长叹了一声：“哎，大叔，更是热土难离呀！” 哎呦，别儿女情长，英雄气短，起驾吧。 跳嫂催道：“ 我也沾个光，坐两部小轿车，尝尝到底是什么滋味。” 我不想坐车，两腿麻木地向前走着。头戴鸭舌帽的同志紧追在我身后，他的身后是汽车，汽车的后面是跳嫂。走到十字路口，忽然看见邱二蔫子身背着桂儿娘满头大汗地走来，抬头看见我就像见了鬼，调转身子就想跑。我追上前去，一手揪住邱二蔫子，一手抬起桂儿娘那蜡黄的脸，我问道：“你怎么了？”桂儿娘呻吟了一声，睁开眼睛，模糊散乱的目光亮起来，惊叫着：“ 叫他们把我抓走吧，我替你坐牢。”哎呀，你这娘们得了热病，满嘴的荤话。 跳嫂走上前来，笑骂道：“ 大兄弟的大劫大难到了头了，又奉旨还朝当作家了，你想哪儿去了？” 鬼烟娘清醒过来，雨点一般吹打邱二蔫子的脑壳，啐道：“ 哎呦，煞欠道的，你为什么咒大兄弟呀？” 邱二蔫子一缩脖子，搂住桂儿娘的后腰，向大队卫生室跑去，急急如漏网之鱼。回到荒芜寒舍，收拾了我的衣裳和书稿，把钥匙交给顺大嫂，叮咛她保重身子。 兄弟，你放心走吧。 顺大嫂抬起手梳理我那蓬乱的头发， 进京之后看看风头，手捧铁饭碗心惊肉跳，不如还回来土里刨食。 跳嫂吵架似的喊嚷道：“ 兄弟，我这个娘子胡说八道，你只当是耳旁风啊，你得不蒸馒头争口气，别叫人家骂你是狗肉上不了正席。” 我忍不住扑哧一笑，却又鼻子一酸，急忙钻进车去。汽车驶离榆岭村，我的胸口一阵一阵堵得慌，真想哭出来。同车还有两个生人，只得把大口大口的泪水吞进肚里。我被百事缠身，身不由己，已经不能跟榆林村的父老兄弟姐妹朝夕相处。但是，我人在北京青藤巷，心在北运河的榆林村。只要我挤得出时间，拔得出双腿，我还是要鸟儿归林，鱼儿入水，回我的生身之地。住下来，便像粘在了榆林村，不连下12道金牌，不到迫不得已，我才不肯返回城里呢。1929 冰上走，三九四九冻掉手，五九六九杨伯看柳，七九河开八九雁来，九九艳阳天。杨花似雪，柳絮如烟，正是桃红柳绿时节，我金蝉脱壳又回榆林村来了。我被头戴鸭舌帽的同志接回北京以后，不久便陷入了乱糟糟的闹市和闹哄哄的文场，由北到松花江，南到苏杭二州，东到崂山古刹，西到板坡村遗址，四面八方跑了一个大圈。回到北京已经是麦熟一晌的六月，我的写字台上一对干鱼钱儿存放在一只饼干铁桶里，那是两个多月前从榆林村来了两个年轻人，一个是春伟，另一个是古北大，挎着一篮我最爱吃的鲜鱼钱儿。我的青藤巷小院儿并没有站岗的，他们长驱直入却扑了个空。我的妻子上班去了，两个儿女在大学里住宿，退休的老父亲和老母亲逛北海公园，看家的是我的一位老同学，来北京出差住在我的家里。这位老同学不认识我的这两位乡亲子侄，只交谈了三言两语，他们便留下鲜鱼钱儿走了。春伟报考大学没有进入录取线，被分配到中专，这所中专坐落在朝阳门外的通惠河岸上，我当天就去看他，才知道古北大和桂烟儿生了个儿子，因为有言在先，所以进城找我给起名。哎呀，众口难调啊，叫个什么名字才能人人满意呢？哎呀，我敲着脑壳，想从读过的诗词古文中寻章摘句儿。 您不必费心了， 春伟笑道。 我婶子早给起了一个吉祥如意的名字。 叫什么？ 改正。 这一年我回榆林村住了四个月，仍旧住在我那座荒屋寒舍里，大家都很忙，串门的人少了，我就每天晚上出东家进西家，挨门挨户的转来转去。古大顺子仍然当源头，不过再不是使唤丫头带钥匙当家做不了主了，他带领十名男女劳力承包了这个大菜园子，这十名男女劳力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，而又情投意合。一亩园十亩田，连产计酬超额给奖，古大顺子拿头份儿。他在队上种大菜园，回家又在自家的院子里种小菜园。虽然身正不怕影子斜，脚正不怕鞋歪，古大顺子却不想背黑锅。小菜园不种大菜园的菜，井水不犯河水，他的小菜园出产的是菜中上品，农贸市场上卖高价。古大顺子和跳蚤都不会做生意，重金礼聘跳蚤给他们当跑街的代办。跳蚤跑遍北京城圈四外的农贸市场，有一位高等饭馆的采购员看中了古家菜，色香味俱佳，一口气包下古大顺子的小菜园，小菜园成了聚宝盆。古大顺子抱西瓜，顺大嫂捡芝麻，生猪队繁养户，顺大嫂承包了十口大肥猪，队里规定200斤肥猪400斤粮，八个月出栏计满分。顺大嫂喂猪有高招，一口200斤的肥猪六个月出栏，400斤粮食还能剩下斗八升的，一年四季肥猪满圈， 水沟眼里都进钱呢。头一年没有了亏粮户，二一年家家饭桌上常见大米白面，三一年更是有酒有肉了。可是我却想吃榆钱饭。顺大嫂年过六十，上树登高爬不动了。春伟原来是他的接班人，身背大筐撸榆钱，我给他跑龙套。眼下春伟念完了中专，被分配到公社印刷厂当技术员，每天忙得脚丫子朝天，爬得动他也不愿爬了。幸亏大风帮了忙，夜里一场大风刮折了一只榆树杈子，顺的嫂才给我做了两碗吃。没有解了馋，反倒吊上了胃口，只得盼来年了。来年榆钱成熟的时候，春伟招了个倒插门的女婿，男婚女嫁，双喜临门，连日大宴小宴，我怎么能吵着要吃榆钱饭给人家煞风景呢？我那座荒芜寒舍已被古北大和桂烟承包了，联合几个姑娘小伙子办起一座小小的加工厂，年赚两三万元。古大顺子盖起六间大瓦房，两个门出入，东门三间一明两暗，西门三间两明一暗。我回榆林村便住在两明一暗的西门三间。但是春伟结了婚，我不能鸠占鹊巢，又搬到跳嫂家去了。五十出头的人了，跳嫂却不见老，浓密乌黑的头发挽起个大盘髻，还要插上一朵鲜花。他年轻的时候喜欢穿红挂绿，儿媳妇过门又抱上孙子，不好意思打扮了，却抢着穿儿媳妇那半旧褪色的花汗衫，仍旧是个老来俏。桂烟儿比他腰细个子小，花汗衫穿在他身上紧紧绷绷的，箍得他透不过气儿来。有一回他到镇上买烟酒糖茶，匆匆忙忙把桂烟儿的藕荷色纱巾蒙上头就走，又是个下雾天儿，活生生一只雾里荷花迷人眼。路过一座桥，桥上有两个不三不四的小伙子，这个指手画脚说：嘿，好个大花妞啊，瞧他那胸脯子，活像外国女电影明星。那个挤眉弄眼说：哎，你看这眼馋啊，抢回家去啊。跳嫂扯下头上的藕荷色纱巾，破口大骂道： 抢回家去供在佛龛上，我是你的祖奶奶。 两个不三不四的小伙子这才发现，活像外国女电影明星的大花妞原来是孙二娘下界，吓得屁滚尿流的跑了。跳嫂家也另起一座青堂瓦舍的大宅院，我一个人住他原来的旧房子，两院有一座角门相通。我看书写字感到疲劳，便到院里散步。忽然抬头看见院后的老榆树挂满了一串串粉疙瘩的榆钱儿，不禁又口馋起来。走到角门，堆起笑脸向跳嫂张口：啊，这几天酒肉吃得我烧糖，哎，跳嫂，你给我做一顿榆钱饭吃吧。跳嫂却恼了，脸上挂霜，狠狠剜了我两眼，气鼓鼓地哼道： 哼，真是没有受不了的罪，却有享不了的福，你这个人呐，真是天生的穷命。 我知道眼下家家都以富为荣，如果跳嫂以榆钱饭待客，被街坊邻居看见便要骂他小抠了。跳嫂被人家戳脊梁骨，我怎能给他脸上抹黑呢？但是鱼生火肉生痰， 我的食欲大减，不知跳蚤有没有看在眼里。一天吃过午饭，我正在床上打盹，忽听跳蚤大声吆喝： 臭小子们，我打折你们的腿。 我从瞌睡中惊醒，走出去一看，只见几个顽童爬到老榆树上掏鸟，跳蚤手持一根棍棒站在树下，几个小顽童有的嬉皮笑脸，有的抹着眼泪向跳蚤告饶。我看着心软，忙替这几个小坏嘎嘎求情。跳蚤忍不住咯咯笑起来，却又挥舞着棍棒喝道： 我罚你们每人落一兜鱼钱。 我高声欢呼：哈，今天能吃上鱼钱饭了。他却又把脸挂下来，他说： 你这不是跟我要短吗？我哪来的玉米面啊？ 是的，跳蚤的炖里不是麦子就是稻子，缸里不是大米就是白面，看不见粗粮，没有玉米面拌和鱼钱儿，便做不成饭，只能生吞。就连秋二蔫子看见玉米面也皱眉头子了，他比古大顺子一家和跳蚤一家多吃了二年玉米面，都怪他目光短浅，自作自受。古大顺子承包菜园，他替古大顺子捏一把汗，古北大自办小工厂，更吓得他心里哆嗦。他跳到女婿家里，死说活劝，横遮竖挡，惹恼了跳蚤，抄起扫帚把他赶出门外，把他的一片好心当成了驴肝肺。他坐等了一年，古大顺子富得冒了尖儿，古北大的小工厂也鸟枪换炮，他眼馋了，又旁观了一年，这两家都成了万元户，他眼红了，急起直追。他承包了20亩西瓜，两年时光，8间瓦房拔地而起，银行里还存有几千块钱。虽然北京内不通航，秋二蔫子却给我连发3封航空信，催逼我赶快回榆林村来，住在他的府上。北京牌吉普车驶出北京闹市，就像鸟出了笼，一路春风，车轱辘不沾地儿，沿着流散遮天的京津公路奔驰起来。72里一眨眼，车到运河桥头，我忙叫停车，打发汽车回去，背起行囊沿着河堤奔跑。我看见了榆林村的树梢，好像母亲伸出双臂召唤我回到亲娘的膝下。虽然我在榆林村房无一间，地无一垄，但是处处有我的立足之地，家家是我的栖身之所。我是榆林村的儿女，身不由己而不得不脚踩两只船。但愿每年2/3的时间在榆林村，1/3的时间住青藤巷。北运河的乡土上，古大顺子种菜，顺大嫂养猪，跳嫂古北大和桂烟儿经营小工厂和倒卖两茬儿，秋二蔫子种西瓜，我写小说。我的乡土小说不是百花园中的牡丹，也不是芍药和玫瑰，而是篱笆根下的野花，更喜欢开放在田野、河畔、路边、渡头，供劳作归来的农夫或长途跋涉的旅人欣赏，能使他们消除疲劳，心旷神怡，又有了气力，此愿足矣。 听众朋友，

奔跑。